擦黑板的板擦在哪里啊？哦哦。好啊，所以我刚刚说这个条文，刚刚那个条文呢，它主要是讲说阴阳两虚的时候，先救阳再救阴。那这是一个，我觉得这个观点上来讲啊，如果讲到有一点一半医家一半道家的观点的话，就是会说人其实阳气够的时候，自己会生出水来了，就是说气能生水这样一个论点，就是当你的那个简单来讲就是比如说当一个人他的身体是很需要附子的时候，他有的时候他的症状反而是完全口干舌燥的，那中医的那个身体观会觉得说这个人吃了附子以后，他的水气能够转得上来了，他的头才会开始觉得有湿润的感觉。那个最代表性的就是我们黄帝内经的那句话跟真武汤的关系，就是黄帝内经有一句话叫做一水不能，大家我用白话讲，就是人体里面的那个一个水不能救到你五脏的火的话，那你就会容易什么耳朵聋掉眼睛瞎掉，就是你的五脏里面的那个上火，就是发炎的现象，如果不能解决的话，那你的各个脏器都会很容易老化，就是眼睛比别人提早老化，听觉比别人提早老化。而这个要用这个一水去救五火，其实在中医的临床的医案里头呢，最多的情况是用真武汤，就是你要用真武汤去让你的身体，好像今天的讲法是把你的胆固醇去制造成类固醇，然后来帮你的五脏六腑灭火，然后那个火才能够平息下来。那如果是一水不能救五火的那种上火的人，那如果你不是用这种附子剂，而是什么清凉的药，这样子五脏六腑一直给他灭火的话，那基本上是会越治越糟的。所以那种你以为是在上火的人，有可能是阳虚的很可怕的人哦，所以这样的观点还是要先知道一下啊。那然后呢，他就说，所以他就这个条文刚刚的那个六至三十条，他就会说一开始呢是要做那个甘草干姜汤暖他，然后呢再用芍药甘草汤让他的脚不要再抽筋了，然后如果那个时候呢他开始会因为身体里面的那个肠道啊，肠这个张仲景讲到这个胃气不和的这个胃哦，其实有时候是指肠子啦。那就说如果肠子里面有太热的现象的话，那个人开始胡言乱语了，那就要用调胃陈气汤这种有大黄有芒硝的药啊去泄他的热。那如果呢他是重复的被发汗又加烧针，代表这个人呢发汗会消耗人的阳气，然后用烧针吓他的话，他又会心神散乱，阳气损耗得更严重。那这种被吓到阳气散掉的人呢，要用四逆汤去补他的阳气，那四逆汤又是附子剂，对不对？所以就整个的一个这个好像救一个很紧急的病人的这些状况的时候，其实调胃陈气汤是泄热没有错，但是实际上他的用药的时候常常一下子就会用附子，一下子就会用暖的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啊。那我们学经方的话，这样的一个下药的观点，我觉得至少必须要知道一下，因为我有一些好像学习经方的人会批评什么什么现在外面中医都是什么南方中医之类的，对不对？就是那这种所谓的南方中医，就是说开药开的有的时候比较偏清凉的药，比较偏清热的药。那这样的一个观点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哈，以中原人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医疗系统的时候，会觉得南方的人天气比较热，对不对？自然火是比较多的，所以就会中医的那个版图自然而然就会有一种好像处在南边的人，他就会要比较需要一点清热的东西。像我们台湾人会卖什么青草茶、苦茶、凉茶，对不对？那香港也是满街都是凉那个各种不同版本的那个凉茶的摊子。可是呢，这些事情呢，却被我们中医的所谓的岭南派医生，在清朝末年、民国初年的时候翻案了。就是，岭南派医生的话，那时候应该是广东的那个四大金刚之类的吧，以及他们后来接续他们的医术的那个，民国年间的那个香港的谭树区之类的，就他们的观点， 或者接下来甚至是像是大陆现在的火神派啊，一些中间人物都谈到说，其实住在南方的人，你以为他天气热，所以火比较大，其实不见得。他们说这个南方的人哈，一方面是天气热的话，流汗流得多。所以其实阳气反而散失的，有时候比北方的人更严重。就北方的人阳气是密藏在身体里的，南方的人是随时都往外散的，这是一点。然后另外一点就是，正是因为天气热，所以非常喜欢喝冷东西，要吃冰啦，吃大量的水果啦，结果反而造成的阳气的耗损哦，比北方人还要凶狠。所以他们就发现。就是这些岭南派的中医就发现说，哎呀，遇到一些大病的时候，都是附子、附子再开附子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那我们今天台湾的人，你真的觉得大家都是火气大吗？我是觉得现在的火气大的人都那个火都很假了。就是比如说，比如说我们去会常常见到，就有人说他那个长很多痘痘啊。然后就吃很多清热的药，因为你看我们去中药房啊，不是就是中药房，你看三，如果我去中药房买药啊，可能5次买药里面呢，就会遇到一次是有一个小姐说她上火，然后药局老板就给她一大堆那个黄连粉状的胶囊，对不对？可是如果已经是阴虚体质人，黄连是越吃越燥的，那她那个火怎么搞？我都不敢说是她是火是假火了，就是阴虚的火还是真火，对不对？可是黄连这种越吃越燥的药，像是我觉得像我之前课堂上有抱怨过，就是如果你是睡不饱而上火，对不对？赶快喝一大锅当归补血汤或者是小建中汤去睡觉了，对不对？就是不是吃那个黄连那种很燥的药，让你那个血虚的状况更加的严重。可是我觉得现在的。这种最最基本盘的这种中医常识，我觉得都不要说到我们学《伤寒论》、学经方了。就这种最基本盘，就是任何人吃东西也要看一下这东西是什么东西嘛，对不对？这种最基本盘的中医常识都没有的人在吃中药，所以就是说熬夜熬到上火了，就在那边买黄连吞，那个买那个黄连胶囊就这样吞呢，就是完全是错误的方法。那像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那个。痘痘啊，比如说我比较常见到的 case 是痘痘长在下巴比较多的，因为我们过去的同学或者是朋友都有蛮多的，是痘痘比较长下巴。那我们中国人是说下巴是肾脏在管的，那你下巴痘痘多，代表你肾脏不太能排毒，所以你要治下巴痘痘，我都是开补肾药。那往往就是那个人吃了一段什么寄生肾气丸，为什么不用金匮肾气丸，用寄生肾气丸？因为寄生肾气丸有一点点比较多一点把脏东西排出去的药了，就有加牛膝跟车前子这样子。那吃了之后，他们吃了这些补肾的药以后，反而痘痘就是慢慢慢慢就好转了，这个下巴的痘痘。所以这个就不是一定要，就是下巴痘痘，尤其那种看起来都是暗沉暗沉的，就暗疮型的，那根本是毒，不是火。所以这种都是一开始开药的路数就要正确的。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我们今天就算说实火好了，就算说实火，那。有多少人的实火是阴虚的？所以，我这边要讲一个大观念，就是说，如果你真的觉得你今天身边的谁谁谁或什么要上火，对不对？然后你觉得你似乎要给他开下火药了，这样的觉得我都不能说你错。但是我的想法是，要不要先试试看滋阴法？不要急着去降火。比如说，那个。黄芪1两，当归2钱的那个当归补血汤，当归是暖的嘛，黄芪也是暖的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如果血一补上来的话，哎，那个火就退掉了。尤其是睡不饱的人的上火，一定就是不是当归补血就是小建中，这样听得懂吗？就是让他的身体去滋那个阴，就是不要再去凉它。当归补血汤、小建中汤这种剂量非常好用，你加在一起变成归气建中汤也无所谓。那这个。效果是非常好，只是真的要治上火的话，小建中汤治咳血中药不太有效，要用煎剂，或者是张仲景的滋阴的几个方，血虚的最重要的方是炙甘草汤嘛，对不对？那这个可能煮法比较费工，然后你买的药又很大包，很花钱，这先不说啊。那但是去菜市场买一大堆猪皮总可以吧？对不对？张仲景的猪肤汤就是猪皮煮汤，这个是。 《伤寒论》里面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滋阴药，我也讲过，就是滋胆固醇这个东西。那你这个猪皮煮汤煮法，那个绍英片里面有嘛？哈，就是反正你就是加水跟蜂蜜啊，然后煮了之后再调一碗米磨成的粉，把它勾个芡这样子。然后这东西你把猪皮再捞掉之后啊，你放到冰箱这边，因为有蜂蜜又有米，很甜哦，所以放到冰箱以后就变成果冻哦。然后它果冻就切成方块啊，不方块也没关系啊，反正就是这样子，每天当点心这样吃。你吃一个礼拜的猪肤汤哦，说不定你发现什么火都没有了，而且皮肤变好了。然后你如果你能够有这样的经验，就是用正确的滋阴法，完全不用一点寒凉的药，用正确的滋阴法来能够退掉这个火，我想你再回首你的人生，会发现你之前吃错了多少东西。对，然后如果猪肤汤吃下去转不动的话，哎，附子真武汤要用一水救五火。那你先吃了猪肤汤，再吃真武汤，就完全不用担心真武汤会把你烧坏。对，所以这个顺序试试看，就是灭火的方法不用那么急。当然了，也有五运六气的问题，就像上一段气跟这一段气都是会有实火的气，这都是那种比较是肝胆的火，像接下来这段气是又有火又湿。那湿火纠结的时候，的确是很讨厌。所以，我们现在7月20几号过了以后，到9月20几号，那段气，那个阎用和的书上面讲会得什么病啊？说会黄疸足肿啊，就湿气太重，所以脚会容易水肿。让热比较凶的时候，人会发黄；湿热比较凶，人会发黄。那这种时候，可能你要真的要用一点去湿热的药，就是依着五运六气。像这种脾胃的湿，如果不太严重的话，就是用平胃散啦。那或者再不严重一点，你吃那个四陈汤也可以，那个四君子汤，四陈汤，那个四陈汤我们现在叫四神汤哦，升格很多了哦，就是大臣的臣了啊，就是那种比较能够祛湿的，什么芡实啊、什么薏仁那之类的东西，山药啊。那或者是如果那个湿气是真的是脾胃太虚的，说不定要用到石皮散，但是石皮散是暖药，对热不是很适合，所以可能要反佐一些清肝胆之热的药啦，比如说什么半夏泻心啦、三黄泻心啦，或者是茵陈蒿啦之类的，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祛湿的药跟祛热的药这样子互相能够搭配的结构啊。如果你做得出来的话，我想对于接下来这段气的日子会比较好过。所以接下来我们现在在过的这段气，的确有可能你吃了那个去那个湿热的药，你会发现你的小便黄的跟那个浓褐色一样。那的确这样的情况下是可能会有实火的，用清热的药是可以的。但是除非有这样很特别的气运的情况之下，不然的话，一般的人在说上火，说上火，我觉得都很假。尤其是最近，而且你知道会有听到，我觉得过去常听到，就是有一些那个妈妈阿姨们哦，会说我这个人呢是不能吃补药的，因为我吃一点补，我就会牙龈都肿起来，然后就整个人塞住，都很上火。有没有听过这样的说法？那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虚不受补"嘛。那可是呢，最近好像又有那个话被改了，就是有一些家庭主妇说什么"我的体质什么不受补啊？"是太热不受补还是怎么样？我听不懂。反正就是意思就是说他很热就对了，一吃补药就热死了。但是这种时候，我们如果是照经方派的开法的话，我们要去审核的是，他是不是身体里面寒气太多？那我们不要说寒气太多，我们换个讲法，就他的所有的血管其实都是缩得紧紧的，经络血管都是缩得紧紧的。那我们中医叫做很寒。那这样的人，他的任何补药的药性都不能走路，都走不进去，被塞住了，所以他就一吃补药就上火，一吃当归就牙龈肿。那这种人要怎么办？生附子啊，生附子、干姜、甘草的炙甘草这个四逆汤啊，要先用四逆汤。把他的那些已经缩起来的血管都松开，他就能够补了。那这样的人不但不是很会上火的人，反而是寒得不得了的人。哦，所以这些逻辑上，我觉得当然有人是真的有火，我们要退火，要就猛爆性肝炎，那个是实热，你这个时候不用再去怎么放附子了。但是这个在很多的情况， 这个退火的药，我觉得是不能这样子轻易的出手的，尤其是我不晓得各位是不是，尤其现在这年头，好像睡不饱的人很多嘛，对不对？睡不饱的人很多的话，那补血啊、补肝啊这些技术才是你需要的。那还有就是睡，就是要睡够嘛，哈，就是我不晓得啦，因为我是已经决定不要当上班族了，所以我没有这层顾虑了。那。但是如果各位要上班的，我也不知道怎么讲啊。就是啊，什么？就是因为《黄帝内经》的建议不就是人要有什么冬令时间、夏令时间嘛，对不对？就说如果是冬天的话，公司就要把上班时间改成上午11点嘛，对不对？最好是下午1点啦，然后下班就回家睡。这是《黄帝内经》的建议嘛，就是冬天要早睡晚起嘛，是不是？那。加班的话，夏天在家就好了，就是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所以观点上是这样子。那张仲景讲的这个状况啊，感冒被医到阴阳两虚，这状况也是罕见，所以这条文本身我们就不要理它也没关系。那芍药甘草汤，或者是还有另外一条啊，739条是芍药甘草附子汤。其实芍药甘草附子汤不止条文内容太简单，我讲起来是超没滋味的。这个，但是我这个课接下去不会没滋味，因为接下来是要讲芍药这个药怎么玩哦。那个玩芍药这件事还蛮有趣的。芍药甘草附子汤，它是说发了汗之后，这个人呢，什么症状都没有了，但他就是单纯的怕冷。那单纯的怕冷的话，就芍药甘草结构里面再加一个附子，让他的血哦暖一点，就这样。那么芍药甘草汤的临床哈，可以用的地方非常非常的多，而剂量也是很自由的。好，我们就讲义上面顺着讲好了。首先，它的本质是治阴虚腿脚挛急，就是当你是阴虚而抽筋的时候，或者肌肉紧绷的时候，你就用芍药甘草汤把它松开。那么张仲景的芍药甘草汤的剂量是芍药4两，甘草4两。然后呢，用水给它煮的浓浓的，用3碗水煮到浓浓的1碗半，然后分2次喝，所以每一次的芍药甘草的剂量都非常的重，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高剂量的药。那如果各位同学今天是治一些不太重的病的话，这个剂量不必开到那么重，我只是说可以开到这么重而已，好不好？那剂量你自由，那我待会儿会顺着讲下去，跟你讲怎么样情况要放多，什么情况放少啊。首先是，阴虚的脚抽筋，其实今天我也是不太常用芍药甘草汤啦，因为治疗肝阴虚的方子最直接就是加味逍遥散嘛。那如果一个人他是半夜会抽筋的那种人，那种体质的话，那加味逍遥散科学中药随便吃个几瓢，大概就解决了。好像还不用用到芍药甘草汤，那芍药这个药，我们说是让那个整个内脏的那些平滑肌松开来的药嘛，对不对？内脏平滑肌松开来，大的静脉血管也会松开，然后就会把末梢的血拉回来。这是以有形的身体来讲，无形的身体就是限制那个药的大范围的大还是小。那把这个松开来这个药性哈，那芍药甘草汤，我觉得临床上最常用的。就是会让人觉得，哎，一用就很好用的哦，是那个胆结石的绞痛，就是反正肚子的剧烈绞痛，你一定就有芍药甘草就对了，多少都不拘，因为胆结石那个剧烈绞痛你就算只是科学中药的那个，只是用1公克半到2公克，都会让病人觉得明显的有效。而且我曾经给一个那个胆结石要发作的病人吃了，他好了之后，他说了一句话，那我还觉得哇，中医还蛮厉害。他说，比我当年在西医院打吗啡要有效哎。就是那个胆结石的绞痛，有的时候打了那个吗啡都还止不了那个痛，但是芍药甘草汤的效果却是相当好的。那至于你要让胆结石可能够挤得出来就挤一点出来，那就再加那个。柴胡跟枳实嘛，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个是慢慢的把胆结石推出来的药啊，那个以后会教，那少阳病的方子。那么，但是呢，这个芍药甘草汤，我有一次忘了什么理由了，那时候也是初学时代， 就没有那个肚子绞痛的症状，我就吃了一点，就科学中药也只吃了好像2公克左右，一点点而已哦。我那天晚上没办法睡觉，因为我觉得我整个肚子哦都处在那个云霄飞车在正要下坡的时候那种的感觉，就整个肚子这样子飘的，就肚子松的哦不自在，就是这样的感觉。所以有病的话，它还是蛮能够有作用的啦。当然有一些那种大凶猛的那个腹膜那个肚子痛没办法用的，是比如说腹膜受到刺激的痛，腹膜炎的那种痛，这不行，因为腹膜受到那个脓的刺激而产生的腹膜刺激痛，那个不属于绞颈型的绞痛，所以腹膜刺激痛没有用，必须要真的那个肠道有揪起来的感觉的时候才可以用啊。那么，所以呢，那但是呢，要拿来治疗绞痛是怎么回事呢？是这样子啊，就是有些人的绞痛，你不管是骨质增生的，或者是怎么样也好，总而言之，就是他身体里面有一些不该那个淤积在脚上的东西啊，淤积在脚上，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要有一个方法，好像一个抽水机一样，把那些脏东西这样子扯上来。然后扯上以后，身体会有办法把它代谢掉。但是重点是，如果淤在脚上的话，淤在那里的脚会痛。所以，它治疗的脚痛是只属于淤积类的脚痛，这样听得懂吗？可是这就遇到一个非常难的事情了，就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人的脚痛是不是淤积痛？所以它有效的时候很有效，没有效的时候很没效，而辨证点非常暧昧。因为你如果真的有什么淤血或者是不干净的什么骨质啊，或什么东西淤在脚了，你把脉也几乎是把不出来的。所以这个拿来治脚痛就是猫猫看。那芍药甘草汤再加附子的这个芍药甘草附子汤啊，那朱氏集验方里面叫做去胀汤，就是这个人原来用拐杖走路的，那吃了这药就不用拐杖了。那这样子的一种淤积痛，我是觉得。老人家是比较偏多一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他的那个痛法哈，通常不会连到小腿的一半以上，就是痛就痛在那种脚踝、脚背那种地方，就是以位置来讲，就是脚踝、脚背那种一走路啊，关节一动啊，脚踝、脚背那种地方就觉得哇好痛。那这样子的，那像脚跟痛我都不敢讲，因为脚跟痛常常是要补肾才会有效。所以就要另外算哦，就是以脚踝、脚背那种一动就好痛的那种脚痛，那比较容易有效。那它的，但是你要用治疗脚痛的话，你那个芍药就必须用得很有力道，不然的话那个压不上来，那个脏东西你压不上来。所以如果你是要治疗脚痛的话，今天的话是赤芍、白芍都各要放到8钱，然后生甘草4钱，今天的剂量这样才有用。那当然有的时候那个不需要辨证，就是比如说。有一次我妈妈她那个什么冰箱里面冷冻一只鸡啊，拿出来的手滑砸到脚背啊，所以脚痛。那个就直接就开了，就是这个路，就是这个路数了。那有伤嘛，还可以加一点1钱2钱的什么乳香没药之类的啊，就你就知道是脚背被砸伤了，那就直接用了。但是，其他的话就你就看一下，真的是局部就脚踝、脚背那里的话比较好用。那另外呢，最近的医生发现说，哎。西医称之为脚跟骨质增生的那个痛，用这个方特别有效。所以同学如果有这样的问题，可以试一试。那当然你要把骨质哦，再把它化得快一点，你可以再加盐胡索4钱，好，那这样子就可以治疗脚痛这一块，大概是这样子使用。那用不用附子都可以，你看体质偏寒比较怕冷，你就加附子没有问题。那73条9条那个恶寒哈，这个。其实这样的人是不是很多啊？哦，对的，刚刚讲到那个桂枝加芍药汤，你要治那个月经的绞痛可以用，对不对？那芍药甘草附子汤一样可以用，就是冷性的绞痛，就芍药甘草附子就开下去，这是最单纯的结构了。那至于说张仲景说治疗恶寒，就这个人他不是外感风寒，就是不是那种什么麻黄汤症的那种怕冷，但是这个人就是长年累月的。你就看到他，这个别人穿一件衣服的时候，他穿3件那种人，那这样的话就可以用，那慢慢把它调好一点。 听说从前有一个香港演员叫古巨基，就是这个样子的。别人穿短袖，他可以穿毛衣，就他就说他常年是处于恶寒的状态。那但是我后面讲到说与天门冬季较真啊，算了，这叫什么真啊？不用叫了，因为天门冬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因为含有天门冬的东西，比如说什么天门冬酒，或者是天门冬磨成粉用酒吞这种东西啊，就是你如果常年累月的服食微量的天门冬的话，你大概两年以后，你大概都比别人不怕冷很多了。那但这个但天门冬季那个是改造体质啊，那个不是治病，所以好像不同啊，不用校正，跟不同事件。那之类呢，就是芍药甘草汤跟芍药甘草附子汤治通治各种绞痛，比如说气管紧起来的那种哮喘，或者胃痉挛、胆结石剧痛、月经痛、小孩子不明原因的腹痛，因为你知道小孩子有肚子痛啊、哦，他根本讲不出来，对不对？所以讲不出清楚的话，你就不管三七二十一，芍药就丢下去就对了，就是反正松开就不痛了嘛，其他事情再说，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那阴虚的抽筋啊、哦，当然这边有讲到说要用跟湿气的抽筋校正啊、哦，因为湿气的抽筋，像有人是游泳抽筋的、哦，不是睡觉抽筋的，对不对？那游泳抽筋的那种是胸痹偏的那个薏苡附子散啊、哦，就是薏仁跟附子去湿气比较有用。那不然的话，还有一个抽筋是下面补充的那个父亲煮的那个抽筋方啊、哦，等一下讲到。那还有腰腿痛、骨刺痛，反正你又紧紧的痛的感觉，这都可以用就对了。就除非你是吃了之后越来越不舒服，不然的话通常都会好一点的。那另外就是芍药甘草附子汤，我觉得加附子比较有效，都还算有治到所谓的静脉血液不回流了。那静脉血液不回流哈，简单来说就是有人其实舌头肿的病患非常少，对不对？所以这个放过了啊，少见。那落枕，你想想看，人会落枕不是就是你睡觉姿势不好，有血卡在头下不来嘛，对不对？那你用了芍药甘草结构，它的血就拉下来了，所以就治落枕这个方子也是一个通常会用的基底啊。那至于说腿部静脉曲张这件事情就有点讨厌了，怎么讲呢？就人的腿部静脉曲张，那血管已经松在那里了，所以呢，你用芍药甘草汤喝下去哦，它就会让你觉得，哎，它凸出来那个血管哦，小了小了，然后明天睡觉又回来了。那你要喝到何年何月啊？其实有一点讨厌，对不对？所以呢，有另外一个台湾医生啊，他提出一件事情，他说这个静脉曲张的话哦，用那个黄豆芽来治比较可以。黄豆芽主要是能够去除那个肌肉里面那个腠理里面的湿气。那这个腠理里面的湿气哦被拔掉了之后，你那个静脉管会比较往原状的方向回去。那就是你必须用黄豆芽护住，不然的话你每天芍药甘草汤一碗，然后每天第二天失望，这样子心情上上下下的，对不对？就是不太有意思。但是黄豆芽也是那种要用的很重的，所以如果你要用黄豆芽，那黄豆芽还有一个功用，什么瘦腰又丰胸哦，听起来还不错哈。可是瘦腰又丰胸的话，你就必须付出一餐饭的代价，因为300公克是半斤，半斤的黄豆芽足以把你吃饱，所以你就是黄豆芽哈，你把它煮熟，反正烫熟就可以了。烫熟之后，你买几罐你自己觉得堪称美味的沙拉酱，然后你就这顿饭就热热的烫熟的黄豆芽，然后沙拉酱这样拌一拌，然后就这样子咔嚓咔嚓吃。因为黄豆芽其实还蛮硬的，咬完之后那个这个下巴是很酸的。半斤黄豆芽，你觉得我牛吗？我吃草了啊？怎么？你有办法喝排骨汤吃下半斤的黄豆芽吗？300克是半斤哎、欸，就是你真的就吃一顿饭就吃饱了哟。 对，你去蹭自助餐，300克很贵，这么多东西。 对，而且我跟你讲，如果你真的每天300克的话，你豆芽你买起来你都会心痛。你干脆去假日花市买一个发豆芽机哦，自己在家发算了，还可以买有机黄豆。对不对？不行，你每天要半斤黄豆的话，你必须家里面放7个发豆芽机，对吧？就轮着发才行。就是美丽也是要付出代价的哈、哦。就是而且它还不是一天两天见效，而且还有人吃黄豆芽会觉得卡到，就他的身体那个湿气有别的东西卡到，吃黄豆芽他抽不动。 所以说不定你买了七个发豆芽机，然后发出来第一锅你就卡到了。但是呢，就是路子对的时候，就你的肉里面有湿气，造成血管慢慢变形松弛的，你还是要用黄豆芽这个方法慢慢调回来。当然，你还可以用打沉山穴了，就打沉山穴是这样子。人的那个小腿背后，如果你用力，是如果人的小腿背后你用力踮脚的时候，那个肌肉不是会有一个这样的形状出来吗？这个地方是沉山穴。那这个沉山穴呢，它在中医的那个人体全形图是说，人的肌肉这样鼓起来，很像人的屁股，这地方刚好是屁眼，所以呢，沉山穴是那个痔疮的特效药，就是你如果痔疮是那个血管啊，血管凸起来的那种痔疮，血管曲张型的痔疮，那就每天对着这个屁股拼命打，就是。直接的屁眼不能打，对不对？所以你就要这个屁股拼命打，买一个那个什么跟一根竹子做的那个棒子，对不对？然后就没事就这样子。那个沉山穴呢，其实就是如果你连肛门的那种大静脉的那种曲张哦扩张都可以治的话，那其实底下那个腿的都它都可以治啊。所以就反正就一直打就对了。我赞成用灸，但是不好灸，烫伤率非常之高。就是你要灸沉山穴的话，你坐着很难灸的，所以你就必须每天要摆一个这样子的 pose， 就非常的颓废了。当然，不，有些人是他们绑那个艾草灸的那个气，对不对？但是主要是因为沉山穴有的时候是用来泻火的，所以呢，如果你刚好是火比较大的那个问题的时候，那沉山穴是用那个放血片啊，刺几个洞，然后用拔罐的那个东西把血拔出来比较快。所以他就说这件事情来讲，我不确定，因为湿气造成的静脉曲张，我不确定是要补它还是要泄它。就是有些人说不定是用放血针戳几个洞拔一桶血出来啊，反而是效果比较快。所以这个沉山穴的拍打也可以用，那什么腿肿啊、五十肩啊之类的。好，那其实接下来我后面两页讲义都是在玩那个芍药这个东西哦。那这个五十肩哈是这样子，就是人会得五十肩，其实大部分的问题是，我们的肩膀可能长期的有受到一点风寒，或者是血液循环不良之类的问题。然后呢，在肩膀的组织里面有中医说的痰塞在里面，那所以呢，治五十肩的诀窍啊，绝大部分的五十肩的诀窍是，你要知道怎么样把那个痰拔出来。那如果是风寒太多而淤积的，那你要想怎么样把那个风寒拔出来。那要把风寒拔出来的话，比较猛的方法就是肩膀这个角角有一个穴叫做肩俞，俞就是角嘛，肩俞穴。那肩俞穴你戳几个洞，然后用放血罐拔。不然的话，我们从前那个偷偷教的班有讲到那个什么，用那个硫磺做那个艾灸片，那个硫磺灸的片，那个什么太乙神灸是不是？就用硫磺跟麝香什么药啊，然后加热溶解以后，它凝成一片东西，然后把那个东西掰一小片下来，然后隔着戳了洞的生姜片，然后点火，一点火它就烧出那个很臭的那个绿绿的火光，这样吃一下，它也可以把那穴道的寒气拔出来。那这招数看什么时候想要大家想玩再教啊。对，从前那个偷偷教班的同学，太乙神灸片你们玩过的人举手我看一下。樊助教 你用过肩俞穴对不对？效果是怎么样？ 其实其他人不是很确定，可是就是有那种就是说他说在医院工作，然后受伤，他说拉了会痛，然后我就给他灸一次，他说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就是下一次我再碰到他的时候，他说就不会痛。那我自己的话，我是有时候手的那个感觉好像风湿痛，很轻微的。然后我就在那个，我也不知道我随便乱揪啊，那个穴道附近那样揪一揪，它很快那个酸痛就没了。 那就是能够用那种药做的那个灸片啊，那个可以把那个风湿这样一下子拔掉，当然是这样。那你们有没有用过？没有啊。看别人用，很臭，而且很贵啊。那但是我这不是要推荐这个方法，因为五十肩有好几个招哈，所以我后面就是按着顺序讲下去。就是如果是痰凝者啊，就是说有些人的五十肩，他真的是那里面已经凝结了痰了。 那五十肩的要诀就是说，塞在肩膀组织里面的痰哦，你不用那种比较凶的抽痰药，你抽不出来的。就是你知道脾胃的痰、肺里面的痰哦，很多药都可以用，因为吃进去就到了嘛，对不对？就是很多药都可以用，但是肩膀里面的痰有的时候粘得很紧，就是那个组织里面已经粘住了那些东西，那要抽那个痰需要一点招数。那其中的一个招数是这个纸糜方里面的茯苓丸，那用白茯苓跟生半夏跟止咳跟风化消，风化消没有就用芒硝，因为化痰非常强的药，芒硝是一个，就芒硝能够把那个痰硬的这样抽出来。那用姜汁糊丸，你叫生源去用姜汁糊，他也能做得出来就是了。然后每次喝用姜汤吞50颗，50颗太多，我跟你讲，如果是生半夏或者是用消的话，可能你会撑不住，你就小量小量服，就是看有没有办法那个五十肩哦，就吃一点好一点，吃一点，就它慢慢慢慢把那个里面的那个粘连的那些脏东西这样抽掉一点，抽掉一点，那这是一个招数了。那当然我会把这个纸糜茯苓丸放到那个芍药甘草汤来讲，就是因为芍药甘草结构也可以帮忙拉，所以可以一起、哦、用芍药甘草汤来送服这个纸糜茯苓丸，就效果不会很快，但是有效的时候还是会有效的。那如果这个人呢，他还加上是有寒或者有淤血的话，那这个能够在肩膀啊驱风化瘀的药，就什么丹参、当归、乳香、没药、穿山甲这些，什么芝麻、千紫、生源有啦扎过的，不会很毒，这一点不会毒到你。然后呢，这些比例呢打成粉啊，生药打粉，然后每次5公克，一天吃2次，这样也能够把那个肩膀的那个风寒啊能够逼退一些。这是第二招。那第三招讲以前，我先把那个去小肠火那个方讲一下，就是说芍药这一味药本身就是一个退小肠火的药。那小肠有火的人会怎么样呢？就是他屁特别多，甚至是痔疮发肿发痛的时候。所以就是痔疮虽然是长在肛门，但是它的那个进退常常跟小肠火是有关的，所以就是咳而放屁或者痔疮肿痛，这是标准的说法了。但其实就是一个人如果莫名其妙屁特别多而且很臭，那也算有时候有一点小肠火，那也可以用这个方。好，那接下来我们讲那个父亲煮的那个肩膀痛的方哈。对不起，今天助教说因为他们的录影的那个记忆体不够，我不可以讲超过9:30，那所以这个方也是很重要的方，所以就下礼拜再来讲好了。